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上一讲我分享了如何寻找用户需求，那么今天这篇文章呢，我就来讲讲如何定义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首先我先说明一下什么是目标客户，以及怎么确定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你的产品要针对的客户群体。一般在你刚刚开始探索产品路线的时候，目标客户可能不会太明确。比如说，你想给有相同兴趣的人做一款找朋友的 APP， 此时尚未明确到底是要给什么人群做 APP。确定目标客户，就是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划分用户群体，然后截取哪部分用户作为目标客户。简单的说，弄清楚目标客户就是一个先拓展再专注的过程。先拓展就是要列出对产品有需求的所有人，并尽可能的细分。再专注就是要专注于最需要这个产品的人群，即使这个人群规模很小，但是能100%解决这一小部分人的需求，远胜于只能解决一大群人50%的需求。这里一定要注意，专注于小群体并不会让你的产品丧失发展潜力。相反的，当你非常好地解决了这一小部分人的需求后，他们会成为产品的粉丝，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宣传这个产品，从而让其他用户也跃跃欲试。事实上，一些非常知名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公司正是这样做的。比如 Facebook 一开始专注于大学生群体，后来才拓展到所有人。再比如 Airbnb 一开始专注于沙发客，后来拓展到了时代旅馆、度假社区等内容，现在还推出了 Airbnb Experience， 专注于组织活动和体验。 Facebook 和 Airbnb 的成功也告诉我们，只有先解决好了某一类人的需求，让你的产品成为解决这类人需求的最好方式，然后才能再拓展到更多的人，让产品逐渐成为更多用户的选择。所以出版产品一定不是一开始就定位在所有人上，先专注于某一类人，这样才会更有成效。其实在确定目标客户时，人们往往陷入两个误区。第一，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定位不够有针对性。比如我在《硅谷产品经理每天在做什么》这篇文章里讲到的视频版权管理系统，从整体数据来看，用户活跃度很高，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是媒体公司的活跃度提升了整个数据。在这个系统上，媒体公司的侵权视频有很多，但他们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些侵权视频，所以媒体公司的处理效率非常高。相比而言，名人和小艺术家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处理侵权视频了，因此处理侵权视频的效率就比较低。因为大部分视频侵犯的是媒体公司的版权，所以整体数据很漂亮，这也让我们误以为这个产品很给力。但实际上，我们这个产品之前的功能只是适用于媒体公司而已，而并不适用于小艺术家。但我们之前定位的目标客户是所有发视频的人，因此设计了一堆对媒体公司来说太低级，小艺术家又没时间用的功能，所以产品发布之后效果并不好。第二，没有研究清楚目标群体最底层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产品到底要解决的底层需求是什么。我通过一个成功的例子来说一下认识到底层需求的重要性。美国健身品牌 SoulCycle 成立于2006年，一开始只是在曼哈顿上西区有一家规模很小的工作室，有几十辆单车，但很快就拥有了一群女粉丝，她们每周都要来好几次。你可能会简单的认为 SoulCycle 的目标群体就是喜爱单车要锻炼身体的人士，而且目标群体的规模也还好。实际上，虽然 SoulCycle 提供的是单车课，但却有着夜店般的音乐、激励人心的教练和一个团结互助的同好群体，因此这个单车课成了很多人解压、展示自己积极心态、打鸡血的地方。这才是这个健身课真正要满足的用户需求。所以 SoulCycle 的目标群体不仅仅是爱锻炼的人，也包含了希望 表达自我、战胜自己和激励自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从来不健身、不玩单车的人也深深爱上了 SoulCycle。在 SoulCycle 上市的公开募股书中，不乏你的灵魂至关重要和我们渴望去激励人群这样的表述，这来源于他们对于目标群体的精准把控和精准的产品定位。有一本书叫做《定位》，是20年前美国《广告时代》杂志邀请年轻的营销专家杰克·特劳特和艾里斯联合写作的，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读一读。接下来我要说说为什么要描绘用户画像。用户画像对应的英文是 user story 或者 user profile， 意思就是生动描绘用户的特点，把这类用户抽象成一个人，然后用介绍这个人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类人。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些符合目标特点的潜在用户进行调研，然后生动描述调研用户的特点。比如你想先专注于运动兴趣，出版产品的目的是帮助有运动爱好的朋友们找到同好，更好的社交，那么你需要找到这类用户，对他们的特点进行调研，然后进行用户画像。下面我说两个例子，通过这两个具体的用户画像，你可以体会一下他们如何形象地展现了产品将要针对的具体用户。约翰是一个目标客户，他25岁，酷爱跑步，经常参加马拉松，每周都会跑步3-4次。他经常和朋友一起跑步，喜欢买跑鞋、透气性较好的衣服，关注 Instagram 的马拉松运动达人。他最希望得到的是跑步的训练课程、贴士以及准备马拉松比赛的营养和饮食建议。卡罗琳今年38岁，她有3个孩子，喜欢自行车运动，他每天上下班都骑自行车进行锻炼，周末偶尔会和朋友们一起参加30公里左右的山地骑行活动，喜欢买一些适合山地骑行运动的紧身裤。他希望能够关注专业的骑行达人，看看他们有什么关于训练和装备的建议。在我看来，用户画像主要有两方面优点。第一，帮助你更生动地描绘用户特点，有利于你和团队成员进行交流，帮助你解释产品的功能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人的需求。第二，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用户，考虑这个用户的生活方式、爱好、性格特点等，从而让你可以从更高的视角观察用户、了解用户，而不是在这个阶段过度纠结于某个小细节。前面的内容我分享了如何寻找用户需求，怎么确定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那接下来讲讲什么是用户问题说明。用户问题说明就是一句话，这句话能精炼简单的描述你到底要为什么用户解决什么问题。用户问题说明的常见形式为：作为什么样的用户，我想做什么事情，从而帮助我达到什么目的。这句话中的作为什么样的用户是说目标用户，这句话中的我想做什么事情说的是用户需求。这里需要注意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以用户为第一人称表达，而不是以产品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主语表达。不是说微信能够帮助你和好久不见的朋友沟通，而应该是我想和好久不见的朋友沟通。别看就是几个字的差别，但是前者并不代表用户有这样的需求，而后者却是源于用户本身的需求。这一点我是通过市场和用户调研验证得出的。这句话最后的帮助我达到什么目的，是说对产品功能的预期。之所以帮助我达到什么目的，在我想做什么事情之后，是想说明产品功能一定要解决用户真实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如果我想做什么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决定了帮助我达到什么目的肯定也会不一样。比如作为一个热爱运动的人，我想了解运动爱好知识，向运动达人学习，从而帮助我提升在这个项目上的水平。又或者作为一个热爱运动的人，我想了解运动爱好知识，了解其他运动达人，从而帮助我结交更多有相同爱好的朋友。 这两个例子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帮助我提升自己的水平，一个是帮助我结交同好，因此对产品功能的预期也不一样。在 Facebook， 我们常常要求新加入的产品经理能够用用户问题说明这句话简明扼要地表达清楚产品功能，如果总结不出来，那就说明这个产品经理对用户需求和目标用户定位不够清晰。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主要讲述了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目标客户就是你的产品针对的客户群体，需要你先拓展再专注。用户画像就是生动描绘用户的特点，把这类用户抽象成一个人，然后用介绍这个人的方式来描绘这类人。通过确定用户需求、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我们可以得到一句非常清晰的表述，即用户问题说明，从而真正弄清楚到底要为什么用户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的思考题是，我希望你能够通过一些用户调查来明确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是什么。如果你是极客时间 APP 的产品经理，你的目标客户和用户画像是什么呢？